父母将至，不是也罢。 Thank you. 呐， 下次你就应该承诺永守 家口， 永守家。 啊， 我们也知道永守家呀。 我们那是家里了啊， 是你了啊， 老哥呐。 邻居你要往下打大爹，他住在永寿家呀。